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六面，倒数第二行：“觉知庄严故，常善觉悟一切诸法。”这一句是总说，非常重要啊。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凡夫之所以不能够做圣，关键就是在不觉。事出世间法了，实在讲呢，就是觉于迷。觉悟了啊，就是出世间法；迷了啊，就是世间法。所以，觉就称佛称菩萨，迷就是凡夫啊。啊，关键就是在此地。这个地方教导我们，常是恒常。永恒善觉，这个善字是关键的。那善落实就是此地讲的七觉知，给我们说了七条纲领。我们用这个原则来觉悟一切诸法。今天我们看第四条，喜觉知，心得法喜时，善能觉了不随颠倒之法而生喜故。在佛法里面，世间法其他宗教都不例外啊，那就是在修学过程当中啊得不到法喜啊。昨天我们在天主教的学校讲玫瑰经啊，修女就告诉我，现在这个信徒听讲到没有耐心啊！如果一个科目讲得太长了，大家就生厌倦，不愿意来听了啊！我昨天跟他说，《玫瑰经》的十五段，如果要细说，每一段呢需要讲两个小时。换一句话说，最好能有十五次，啊，一次两个小时，这个就讲得很有味道。他一听说十五次太长了，恐怕没有人来听。啊，那我就告诉他，我们现在在这里讲《华严经》，他说要多长时间？我说大概要20年。啊，我说他们都想来听，都不想走。啊，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你真正帮助人觉悟啊，他天天在听，听到法喜充满，这问题解决了啊。每一天来听，听的都不欢喜，他怎么会来呢？他当然就不来了吧啊。那么由此可知啊，怎么样把这个经能讲得好，讲得叫大家生欢喜心，首先你自己要契入境界。你入不了境界，你自己得不到法喜，怎么能够把法喜跟别人分享？所以自己一定要入境界，这个重要啊。而且眼光要大，心量要大，你才得法喜。你心量小，眼光短浅， 你怎么可能得到法喜嘛？你天天在生烦恼嘛？啊，所以我们不是局限在一个道场，不是局限在佛教。啊，世间所有不同的宗教，我们都要涉猎。啊，所有不同族群的文化，我们要懂得。啊，那这样子，同学又会问了，这是不是杂修呢？不是的，还是一门深入。啊，要不能够一门深入，你得不到定，你得不到慧。啊，所以现在大家啊，跟到我啊，这个参与许多宗教族群的活动，诸位是随喜啊，不要在这上浪费很多时间精力，那你就真的变成杂修了啊，随喜啊，多看看，多了解，有好处，什么好处呢？拓开心量。啊，放大眼光了，有这个好处。啊，什么时候才去用心去学习呢？自己有定有慧了，智慧开了。啊，那个时候涉及一切，这个其他经教啊或者佛法的经典都不费功夫。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龙树菩萨，他老人家将释迦牟尼佛这些大藏经，就49年所说的一切经，他用多少时间学会呢？传记里面告诉我们是3个月。释迦牟尼佛所讲的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他3个月就通达了。那么我昨天准备这个玫瑰经，你们看到我写的这3章讲义，我用了6个小时。6个小时写出来，我要跟他们讲的话可以讲30个小时。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呢？能力从过去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10年。那个10年是一门深入啊。一门深入的教学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所以根要深呐。根不深怎么行呢？如果不从这里扎根，我们的道德学问就很难成就。大家在一起修学都是学个皮毛而已。皮毛不管用啊，要真正开智慧呀，真正开智慧，你一接触就通了，什么障碍都没有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接触就通达，这才能解决问题。所以你才得法喜充满。又被苦恼，从此就永远断掉了。世界虽然乱，动乱不安，你永远是平安的。为什么呢？你平等了， 你心平静了，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不会起波浪啊。平下面就是安啊，果报就是安呐、啊。无论在什么境界，你永远是平安的，永远是欢喜。不平安是世间一切众生的，他们不平安了、啊、你契入这个境界你平安了、啊、他们很烦恼啊，那你天天生欢喜心啊，你才有能力帮助他，才有方法帮助他啊，你才能够会通一切不同的经教啊，看起来好像非常矛盾，实际上丝毫障碍都没有。这华严经还讲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啊，昨天有个同学问的啊，天主教讲三道啊，天堂讲天堂讲地狱啊，没有讲六道，佛法讲六道啊，这怎么会通？很简单嘛，一个广说一个略说嘛。天堂代表善道，地狱代表恶道，这不就通了吗？问题不解决了吗？啊，确实如此啊，天堂这善道，善道许许多多不同的等级啊，啊，佛家讲天堂有28层天呐、啊，啊，这个跟他们细说，他们会就会理解了。你像我们同样是人，啊，人富贵贫贱不相同啊，啊，有的是人，他一样是人呐、啊，啊，有亿万财富。啊，做帝王，做总统，做大臣，啊，也有也同样是人，每天在外面讨饭，做乞丐，那也是人呢、啊，层次不一样啊。天也是如此啊，不是到天上去，天上就平等呢，没这个道理。啊，为什么你不平等呢？因为你心不平，所以他就不会等。啊，所以到什么时候心才平呢？成佛心就平了，那个时候才完全平等。啊，等觉菩萨都不平等了。啊，他还有一品无明没断，那一品无明，各个等觉菩萨也不完全相同。啊，所以真平等是在如来果地。啊，华严经上讲的41位法身大士，那41是初分的、啊、大分的、啊、每一品里面还有高下不相等啊。啊，就跟我们学校念书一样，同时一般啊，这一年级学生有几十个人，考试还从名次从第一到末尾，也不平等啊，一个道理啊。啊，但是佛经呢讲得详细啊，世间其他经教说得简略啊，对照起来看我们就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所以总而言之，要觉，觉必须把迷破得干干净净啊。迷是觉的障碍嘛，觉是本有的，是自性本具的德性啊，就是经上常讲的啊，本性里面本具的般若智慧，这是觉的根源啊。我们今天不觉了，为什么不觉呢？被污染，心性被污染了。 以我们现前这个境界来说，我们染污的根源是什么呢？自私自利。这是就我们现前状况来讲，最严重的染污在此地。所以我常常劝导大家要把自私自利放弃。为什么呢？希望诸位同修在这一生当中都能圆成佛道，众生才有救啊。大家都称为诸佛如来的化身。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救苦救难。这个世界的众生，尤其是现前这个社会，迷得太深了，迷惑太严重了，需要有人来救他。谁救他呢？诸佛菩萨应化身来救他。诸佛菩萨应化身在哪里呢？我们自己要承担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是大乘经上讲的真话。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是如如佛。现在难在哪里呢？难在你不肯放下。这一桩事情别人帮不上忙，诸佛如来帮不上忙，上帝神明也帮不上忙。为什么？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不是别人事情。你要真正觉悟啊，你才肯放下。为什么不肯放下？没有彻底觉悟，也就是眼前利害得失看得太重，不知道这是假的，所以《般若经》好啊，讲得清楚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我们的身体，不是真实的，虚妄的呀。我们起心动念要保养这个身体，也是个错误观念。虚妄的东西何必要保养呢？不理它，顺其自然，它就好了，就正常了。越想保养，麻烦大了，越有故障。为什么会是这些状况呢？经上说得很好，一切法从心想生。华严经上讲的为识所变嘛，识就是心想，这个一切现象的变化是从心想生的，是识变的。所以我们能够保持正常，所以正常不加丝毫意见在里面，这是正常的。加一点点意思在里头就不正常了。这个道理我们懂得，我们听了很多，可是境界现前呢，我们又不能把持，还是起心动念，还是妄想执着，这就是我们不能解决问题的原因。 随缘这两个字不容易做到啊。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随缘，决定没有攀缘。那凡夫这六道凡夫决定攀缘，不懂得随缘，他随缘也是攀缘。所以我们仔细去观察诸佛菩萨，诸佛菩萨攀缘也是随缘，这妙不可言。这又是什么缘故呢？用心不一样。诸佛菩萨用真心，用清净心，用平等心，我们用妄心，我们用的是染污心，用的是高下心，所以随缘都变成攀缘，麻烦在此地啊。不仅仅是佛经典里面教导我们这些修行的理论跟方法，儒家的经典、道家的经典，乃至于其他宗教经典，你细细去思维观察，你就明了了。纵然讲的方法不一样，它的原理原则决定相同。大乘佛法修学的纲领，就是禅定佛家总纲领，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是总纲领禅呢，翻成中国意思为静虑，又翻作止观。静就是止，律就是观那我们看看天主教修行的方法，玫瑰金是他早晚功课他们说默想默就是止的意思，想就是观还是没有佛法说的那么明白因为默想如果要是把它错会了意思，依旧落在心意识里头，那个想是就变成妄想了。所以佛法不用想，用观。观跟想的差别在哪里呢？观不用心意识，也就是说不用妄想分别之处，那个叫观，用妄想分别执着叫想，这里差别就大了。用意识去想，都想圣贤的这些事迹，圣贤的教诲，圣贤的行为德行，我们的福德，这是福德。不能超越三界。如果用观呢，不用心意识呢，它能超越六道轮回。这个不一样所以佛家大乘修学的时候，这个中心的理念原理原则是立心意识参。它不叫想，不叫研究，叫参究。参究是不用心意识，不用分别，不用执着，不用妄想。我们现在讲是吧？直觉。现在人是这学里头叫直觉。用这个。 法里面讲的很多，但是会真正会用的人不多。这个缘故在哪里？没有放下自私自利，所以他就不会用。这是我常常劝勉大家的，自私自利放下，是非人我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放下，你就会用。你就会用惯了。你能够会用啊，对于你的定慧就能够很快速的得到。但是定跟慧也有程度浅深不同。可以说从小乘须陀洹一直到圆教的佛果，就是定慧层次不相同，浅深广狭有差别。所以学没有止境啊，不能满足啊。东方的圣人叫人求学从谦虚先入手，你看看天主教的观想，头一个就是看谦虚啊。唯有谦才受益，为什么呢？觉得自己不行，才真正得到利益。如果自满了，觉得自己很行了，别人都不如我了，他什么都学不到。所以从谦德开始啊。所以我们一看这个天主教修行的方法，就知道它是正法，它不是邪法。依照他这个法门去修学，有成就。如果也能够立心一时，来修止观，默想就是止观，也能超越六道十法界。但是要是落在心一时里面呢，那他六道轮回不能超越。所以默想啊，功夫不相同啊，有浅深差别。他的方法原理是正确的。必须真正有觉了，有定有觉，才能得欢喜。喜觉之现前，就是我们常讲的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好，今天时间到了。